管家式服务，让您家庭后顾无忧。咨询电话95081。 要美要浪漫还要私密，一景玫瑰庄园、美人汤池、情侣小木屋、亲子温泉，这里通通有。花样温泉、花样泡，尽在一景玫瑰庄园。浪漫热线400156-1616，400156-1616。 丰台冬季欢乐游开始了，戏冰雪、泡温泉、品美食，想冬去乐游丰台。详情请关注丰台旅游委官方微信，发现新丰台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、强大的媒体平台、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-0112-5069，133-0112-5069。 你越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忘记了的时候，你反而记得会更加清楚。当你不能够再拥有的时候，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让自己不要忘记，只有回忆是别人永远拿不走的。 走不完喜怒哀乐的道路，找不到温柔的脚步，撑得住会碰到你的恍惚，却分不出那一吻是甜是苦。至少你叫我当过最美丽的公主，至少有一次我什么都不在乎。我相信我幸福，我从此不再怕孤独，最短暂的记住。我相信你也幸福，就算你的世界一样残酷，当你为你的笑而满足，而当我哭，你会在蓝色处。 Thank you.

这一刻，只有暧昧，那一瞬间遥远光辉炽热，人无力反对，流过眼泪，厌倦了不断心碎，宁愿听不见爱的甜美词汇，在这一刻只有暧昧。 觉得这个世界太拥挤了，就连寂寞这一件很私人的小事都会跟别人产生共鸣。也许世界就是这样，来听咏儿的无心恋唱。 为着寂寞，换我全部感叹，换我全部附和，为着你闹雨落回转起麻木唱到哭，你是你吗？我够好吗？我真有喜欢吗？曲不动，能令你走近吧？你够好吗？喉咙疲倦不理他，只怕这首歌再好听也未及那个他。不怕，没结果都不怕。太不动，能令我动人吗？是全部不到他。 一次失恋其实不算什么，不要动不动就说自己不相信爱情了。一辈子很长很长，时间可以改变很多，总要学会一个人生活，能陪你厮守到老的人总有一天会出现的。 回头是陌生许多嘴脸，垂头是自己一双脚尖，磨掉的攀山跨海却未见。 就已经够虐了吧。这一首歌也挺甜的，可乐戒指。 星星在天上显示浪漫的放肆，嘴角的吻还未湿，我害羞掩饰，我调整了我坐姿，假装更矜持，就像个孩子，你把不喝完的可乐来换当作戒指，轻轻套上了我小指，你问能不能一辈子，那

彼此追忆不怕我要终止，但我大概上世做过太多坏事，能从头开始跪在教堂说愿意。如流淌的人影还在继续繁荣，我在算着前年腊月的寿命，人造的春为星没探测出我们已已再见不再影，吻下来顾出去，这吻别似覆水，再来也许要天上断水。 我说你傻，傻在爱他，你的眼。

亲吻你的手，还靠着你的头，让你痛胸口，那个人已不是我。这些平生的秋冬，现在叫做难过，哦难过。日子开始过，我没你照应过，不会很难受，我会默默的接受。反正在一起时，你我都有开心过，就足够。我的温暖你那冷漠，让爱起雾了。如果爱情挂在起雾的窗，什么雾还是更清楚？你算什么男人？算什么男人？眼睁睁看他走却不闻不问，只有多天真，就别再隐藏。期待你挽回你却拱手让人，你算什么男人？算什么男人？还爱着他却不敢叫他再等，没着你再继续缘分，他会遇到更好的男人。胸口那个人已不是我，这些平生的举动，现在就足难过，哦难过。日子开始过，我没你照应过，不会很难受，我会默默的接受。反正在一起时，你我都有开心过，就足够。我的温暖你的冷漠，让爱起雾了。如果爱情画在起雾的窗，什么雾还是更清楚？你算什么男人？算什么男人？眼睁睁看他走却不闻不问，是有多天真，就别再隐藏。期待吹拱手让人，你算什么男人？算什么男人？还爱着他却不敢叫他再等，没着你再继续缘分，他会遇到更好的男人。 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， 天天

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，他似这月儿仍然是不开口，提琴独奏独奏着明月半倚深秋，我的牵挂我的渴望直至以后。 总是用叹息代替再见，总是用再见期待明天，难道我们不能走出每个诗意漫漫雨夜，写下人生无他的装扮，面对现实冷漠的虚幻，总是用无奈代替相爱，总是用相爱掩饰心情，难道我们已经疲倦，只是尚未感到厌倦，我无从了解起，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 No way.